第32集，我不用，不代表不好用。比起前面两人的好体力，张文很快就不行了。他身上还背着一个硕大的工具箱，都是火场勘验常用的器具。等他气喘吁吁地爬到22层，两人早已经找到了起火点，并研究了起来。 这里就是起火点了。 仁义站在22层西侧的一户门前，门板上的号码牌已经画了，但根据左右残存的数字判断，这一户是2209。2209的门前有一个烧坏的鞋架和几只鞋子，和一些难以判断的胶物。地面上有一片不规则痕迹，明显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，瓷砖已经变色起骨。仁义指着地面， 仅以肉眼判断的话，这块应该是可燃液体低位燃烧的痕迹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救火的时候应该是闻到了汽油味。 你是说汽油纵火？ 当时汽油味道不大，而且火场完全没有呈现汽油火灾的特性，所以汽油只是助燃剂，用来点燃什么东西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呢？血？不可能烧成这样。 龚应贤蹲下身，用戴着手套的手在地面的焦黑杂物里翻找。不一会儿，他拿起了一个融化变形的金属罐。他抬头望着仁义：“ 你会在楼道里面堆什么东西？”“ 鞋架、伞架。”“ 垃圾。” 仁义一瞬间以为龚应贤在骂他，还愣了一下。“ 地上这些残留的东西应该都是垃圾。”“ 啊，对。” 仁义用脚踢了踢，虽然大部分已经烧得难以辨认了，但还是能判断出这些确实是垃圾。 地砖上的深色痕迹确实是液体燃烧时种植祖坟分解出的游离碳，但汽油你确定吗？ 龚应贤皱起鼻子闻了闻，这里燃烧得太猛烈，空气中的焦臭味很难确认是否真的是汽油。 如果汽油只是做少量助燃剂，气味就不够明显。我当时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，因为起火点中心太热了，我们过不来，我也不敢确定。张文带什么仪器了？ 仁队，我只带了碳氢探测器，验不出种类啊，我得带样品回实验室。 仁义从地上掰下了一块残破的地板砖，翻了过来。液体因为具有渗透性，会流入地板、地砖的下面，留下明显的痕迹。易挥发的液体则不会，比如酒精、乙醚之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在第四视角没有发现真正的起火原因。 张文，屋里你拍了吗？ 还没。 那快点拍吧，我们要进去看看。 好的，好的。 张文又提着相机去拍现场，龚应贤往旁边的住户走去，仁义也跟了上去。 2209是西侧最靠近电梯口的一户，紧挨着电梯管道，走廊那一头又是通风窗，在这里放火，火会从两个方向去寻找氧气，蔓延的会非常快速。结果太惨烈了。 最靠近西侧楼梯的两户都逃了，2209的男主人死亡，会是针对2209的纵火吗？ 两人在周围转了一圈，只能根据燃烧痕迹判断出火灾路径，暂时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这时张文也拍摄完了，两人一同进入了2209。2209的门已经被烧毁，目测整个三室两厅的过火面积超过 70%， 烧的是惨不忍睹。龚应贤深吸一口气，他藏在裤兜里的手紧紧握成拳，反复多次来调节自己的情绪。 你还行吗？ 龚应贤点点头。两人仔细观察着火场， 这里是死亡地点，男主人曾经试图穿过客厅逃生，但火就在门外，他被困，最终因为吸入毒气倒在这里。 仁义看着地上画的痕迹固定线，朝着死者的朝向往前看去。 这里距离门不过20步远，但即便他能过去，也没有可能打得开门。龚应贤侦查起死者死前的行动痕迹，每一个房间的每一个窗户和门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除了一些自救的痕迹，似乎也没什么可疑的。 没有明显的闯入痕迹和搏斗痕迹。事件结果怎么样？出来了吗？ 我马上打电话问问。 仁义的侦查侧重于火蔓延的方向和电炉的燃烧痕迹，如果火的行进路径符合正常规律，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室内火没有被助燃。此外，电路失火目前占所有火灾的原因比重最重，所以这也是必须查验的部分。尽管起火原因他们九成已经确定了，就在门外，但还是要以防万一，只为了排除各种可能。张文打完电话回来了。 仁队，龚博士，死者死因是烟气中毒，没有外伤，体内没有酒精或药物，在被火烧之前就已经死亡了。 小张，跟我一起把全屋的电路燃烧痕迹都检查一遍。 是。 两人检查了一遍线路，也没有电路失火的痕迹。仁义从卧室出来，看到龚应贤还蹲在地上不知在看什么。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起火点和起火原因就是门外垃圾被点燃，火灾蔓延痕迹符合逻辑。 仁义感觉他不太对劲，走过去蹲在了他身边。 喂，你。 龚应贤脸色惨白，呼吸急促，额上不停地流下冷汗，目光有些发直。 你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？我扶你出去透透气。 我要适应，这也是一种治疗。 怎么治疗？就这么强迫自己？ 龚应贤的表现是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这样的治疗可能适得其反。 这是最好的办法。 你看过心理医生吗？这么强迫自己何必呢？ 龚应贤抬头看着仁义。 如果我连这个都克服不了，我怎么当警察？怎么抓纵火犯？ 仁义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龚应贤努力调整着呼吸，然后站了起来。 我没事了。 要不今天先到这儿吧，我们提取的一些证物也需要小张回实验室分析，你也需要时间调查住户的社会关系，有必要的话我明天再来。 龚应贤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下了楼，张文先离开了。仁义见龚应贤脸上略有了些血色。 你还行吗？能开车吗？ 没事，除非你很想给我开车。 哼，你真是使唤我上瘾啊。哎呀，行，我现在很想给你开车。想去哪儿啊？ 龚应贤拽了拽袖口，低头看了一眼表。 刚刚同事给我发信息，蔡婉的哥哥归案了，刚送到分局，你想一起去看看吗？ 当然，我巴不得亲自审他。 走吧。 两人走到车旁边，仁义自觉地伸出手。 来吧。 龚应贤先打开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他的保温箱，然后才把钥匙抛给仁义。 怎么，你又要在车上请我吃饭？ 我自己要吃饭。 你还没吃午饭？ 上午忙。 龚应贤拉开了第二排左侧的车门。 哎，不行。 仁义一把将车门推上。 你想让我给你开车，就坐副驾驶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不想从后视镜看你，不安全。 你为什么要从后视镜看我？聊天动嘴就行了，你看我干什么？ 正常人类聊天的时候都是有眼神交流的，这是习惯，是不可控的。 好吧，有点道理。 龚应贤绕向了副驾驶。 哼，有时候看看你的脸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动手。 动手？动什么手 啊？没什么。 上了车，龚应贤将餐布铺在腿上，小心翼翼地拿出餐盒， 不紧不慢地吃了起来。仁义斜了一眼他吃的东西，简直令人毫无食欲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要以为在心里批判我的饮食习惯我就不知道。 你也批判我的，咱俩扯平了吧？ 还好我们不用一起吃饭。 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美食吗？火锅呀、烧烤啊、包子啊，都是滚烫的。就算不吃这些，中国菜本来就以热菜为主。你就不好奇吗？不想试试吗？ 不行，我讨厌高温的东西。 嗯，多少度算高温？ 超过人类体温。 那你也讨厌人吗？ 除非要跟我进行不必要的肢体接触。 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从来不跟人类进行不必要的肢体接触？ 嗯。 那什么叫必要的？什么叫不必要的？ 绝大多数都不必要，比如握手。 龚应贤看了看自己戴着手套的手， 但为了工作，我只能尽量融入社会习俗。 那个，你谈过恋爱吗？ 问完之后，他心脏突然猛跳了几下。龚应贤斜睨着仁义， 谈恋爱，总得，你懂的， 最亲密的肢体接触，体液交换，器官摩擦。你是想说这些吗？ 仁义的脸色精彩纷呈，一时支吾着接不上话。 没有，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人做这些事？ 好，别说了。 仁义尴尬的嘴角直抽动，为了缓解气氛，他目光下移，扫了一眼龚应贤的重要部分，调侃道：“ 龚博士，你是不是…… 龚应贤顺着他的目光扫了一眼，然后瞪着他：“ 你在暗示我是不是男性生殖功能有障碍？” 仁义觉得面皮发紧，他真怀疑自己犯贱，为什么自讨苦吃？如果尴尬能杀人，他早没气了。他并不是一个脸皮薄的人，平时开黄腔也毫无心理负担，但是这种事必须是有来有往的呀。他抛了一个乒乓球，龚应贤回了他一个保龄球，太过分了。 我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健全，我不用不代表不好用。如果你觉得没有性行为就可以质疑我的性功能，那我也可以质疑你的。 他也故意扫了一眼仁义的那个地方，发出一声嘲讽的哼笑：“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你什么意思，我就什么意思。 我也很好用的，好吗？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你的也跟我没关系啊。 那你为什么要问？吃饱了撑的。” 仁义被堵得哑口无言，龚应贤露出一个得意的浅笑，收起了饭盒。